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夜阑人静，公孙策经过游廊，见到展昭室内透出烛火微光，推门进屋，展昭正坐于案旁沉思，案上放着打好的包裹和佩剑巨阙。 展慧，还没休息吗？ 先生不也是一样吗？ 明日就要随大人前往文水，还有些文书未曾收拾。 公孙策话锋忽的一转，面上透出笑意来。 怎么，像王朝他们一样，得了端木姑娘的消息反而睡不着了？刚从他们那边经过，他们也还未睡，在猜测文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要劳动端木姑娘大驾。 展昭笑了笑，眉宇间却始终拢着一层不展之意。公孙策心中咯噔一声，却也素知展昭习性，知他若不愿说，再追问也是无益，心中暗暗叹气。 你早些休息吧。 转身刚行了两步，就听展昭轻声叫他。 公孙先生。 公孙策一怔，回头看时，展昭立于桌边，面色甚是踌躇，良久才道。 公孙先生，我有些担心端木姑娘。 端木姑娘久无音讯，今日总算有了消息，前往文水之后便可与她会合，你反倒担心她。 虽说得了她的消息，但越想越觉得不对。她若真的没事，为什么自己来不了，反而要托刘老七来送状书？就算是一定要托刘老七送状书，为什么不能当面同她讲，而要托梦呢？而且她甚至没时间去寻银钱给刘老七，以至于要把王朝他们送他的东西交给刘老七去典当，甚至连状书都写得如此草草。 展慧，你想到了什么？ 没有想到什么，也不想去想。待到了文水，也许 什么？展昭没有说，公孙策也没问。按着规矩，依然是包公微服，御猫先行，马不停蹄，披星戴月，两昼夜的功夫已到文水。文水县的确不大，只城中央的主街热闹些，往两旁去便是稀稀落落的住户，再往外走便是出城的荒道了。那城墙说是城墙，不如说是道幌子，黄泥夯成一人多高，多处豁了口。进城时，展昭就亲见有小儿在城墙破口处爬进爬出，玩闹不休。守城的官兵应是四个，有一个倚着墙垛子打盹儿，有两个蒸骰子蒸得面红耳赤，还有一个……展昭四下观望了很久，才确定那在城门口烤鼠的亦是守城官兵之一，果然守门增收两不误呀。想必是天高皇帝远，政令不举，号令难行，连带的一干官员士兵都疏懒麻木起来。晌午时分，展昭牵着踏雪沿街缓行。文水县甚少见到如此温文尔雅、谦和有礼的男子，因此展昭并不知道有许多大姑娘小媳妇儿躲在屋里偷偷将窗子掀开一角，飞红了脸对他品头论足，其中不乏一见玉猫误终身者。期间展昭也曾试图从街边卖烧饼的姑娘那儿打听些什么，哪知话没说几句，那姑娘的头低得越来越厉害，后来竟把夹烧饼的铁叉一扔跑了。唉，这位姑娘也未免太害羞了些吧。最后还是展昭动手，用铁叉将那些烧饼一个个从火灶中取出，免得烧焦了。日暮时分，展昭入住悦来客栈，下榻在端木翠之前住过的同一间客房。一天打听下来，他几乎可以断定梁文琪被杀必有蹊跷， 多半是王家起了毁亲之意，假收妖之名行杀人之实。另外，端木翠十有八九是在王大户家失踪的。因为当日不少人亲见有个打扮不俗的美貌姑娘进了王家，其后却不见出来。至于悦来客栈这边，可以推知当时端木翠是一人独行，并没有带西花流门人。但端木翠失踪的当晚，西花流门人忽然如逢赦令，也不顾夜静更深，全部离店而去。 我当时很纳闷啊。 悦来客栈文水分店大掌柜追忆道： 这么晚了，除了文水县，周遭百十里地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啊，他们能去哪儿啊？ 他们能去哪儿啊？这也是展昭要搞清楚的问题。当晚亥时初刻，展昭一身黑衣夜探王大户宅院。说是夜探，不如说是夜逛更贴切些。王大户家虽然请了几名护院，但只是身子比一般人壮实，个中并无练家子。而且文水县也不流行用狗来看家护院，展昭先还小心翼翼，后面便在宅院之内很是显眼地晃来晃去，也不是没被人发现，有个老眼昏花的管事就很是趾高气扬地冲着展昭大吼： 再不去睡觉就扣你工钱。 展昭没说话，那管事从鼻子里重重哼了一声，双手插着腰走了。待他走远，展昭才轻声笑道： 要扣我工钱，你说了不算。 正轻笑间，忽听背后脚步声响，展昭心中一动，疾步闪入暗影之中。只见一个披着棉衣的下人抖抖嗦嗦地急急跑至墙边，裤带一解，放起夜尿来。此人正是李三。却说李三小解完毕，通体舒畅，一边哼着小调，一边系上裤带，忽的颈间一凉，正想开口骂是谁这等促狭，一低头看到亮晃晃的剑身横在面前，吓得立马又激出几滴尿来。展昭沉声道： 你们家姑爷是怎么死的？你当日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速速从实招来。 李三的确是个厚道的后生仔，心眼实诚得很，果然事无巨细，从实招来。连自己当日衣饰如何搭配，早餐吃了几个馒头，喝了几碗馍馍汤，都絮絮叨叨描画个没完。展昭不得不多次提醒他说重点。说到那陌生女子已然气绝时，展昭握住剑的手蓦地一抖，这一抖，那剑就在李三的脖子上划拉了一道，当然只是轻轻的一道，但是李三不这么认为啊。他认为身后的人要对他痛下杀手，于是杀猪一样的惨叫起来。如他所愿，不少屋子亮起了灯烛，但是还没有等到救兵开门露面，展昭已然带着他越过了院墙。落地之时，李三的眼睛直了，勾勾的那种直，腿是软的，筛糠似的那种软哦。 那个姑娘，你们把她葬在什么地方？ 城西乱葬岗。 带我去。 于是带他去了。开始李三像是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有一段时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于是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确定不是在做梦之后，他偷偷打量了一下展昭，要求李三带自己去乱葬岗之后，展昭就未曾说过一句话。夜色太浓，看不清他的脸色，黑暗中只觉他的背挺得很直，也许挺得太直，接近僵直。晃亮火折子，四下打量一番，乱葬岗并不像之前所想的那般杂草纵生，白骨处处，这多少让展昭舒了一口气。 哪一个是那位姑娘的？ 李三瑟缩着上前，伸手指了指两座新坟中的一座。展昭沉默许久，俯下身子低声道： 端木，得罪了。 李三只觉得刹那间眼前见光纷乱，紧接着傅坟之土满头满脸扑将过来，忙不迭的掩面后退。再睁眼看时，见展昭正执着火折子看着穴中的棺材出神。何寝伸手扣了扣棺盖。 这棺材是你们家老爷备下的吗？ 哎呀，老爷说姑爷虽然是妖，但总算是翁婿一场，这姑娘被吓死，到处寻不得她家人，王家总是脱不了干系，因此都备了棺材发丧。 你们家老爷有心了。 因这是薄皮棺材草草入葬，棺材周遭也没有钉上铆钉。展昭犹豫许久，方才一手掀开了棺盖。李三先是想着人都死了这许久，虽说天寒地冻，尸体不易腐烂，但也必定气味难闻，因而赶紧捂住口鼻站开。哪知展昭吩咐他， 你过来替我指指火折子。 细花流水去流沙，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